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个人呢，上饭馆吃饭去，刚坐下，一位服务员就过来了：“您点点什么，先生？”“上一盘鸡。”过了半小时，这鸡端上来了。这位一看，火了：“服务员，赶紧过来，过来，过来！您这鸡怎么除了皮就是骨头啊？”服务员惊讶地说：“怎么着，您还想要鸡毛吗？”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接着来看看小何一家啊，关于吃的讨论，说的呢正是这个吃鸡的趣事。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外的小饭馆吃了一份红烧鸡块。 哟，儿子，你怎么不在学校食堂吃啊？ 我踢球去了，回来晚了就没赶上饭点。 那小饭馆的菜干净吗？ 那红烧鸡块里还有鸡毛呢。 你看吧，哎呦，以后你可千万别去那儿吃饭了。那你跟饭馆老板说了吗？ 当然说了，谁知道那个老板说鸡毛是他们的防伪标志。 您听听，这饭馆老板可真能狡辩，鸡毛倒成了防伪标志了。有段相声说的也是吃鸡的故事，故事主角啊是个馋嘴的人，他馋的那口啊就是鸡。到底有多馋呢？咱们这就来听听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老馋吃鸡》。 现在啊，谁家生活都幸福， 我们家幸就不服了。 什么叫幸就不服？ 我们家就不服幸， 又不服幸了。 不是，我们家那句话怎么说？不幸福了。 您怎么不幸福？ 你看 您经常的跟我说，您家里边就老两口，孩子们都在外地，不用您惦记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什么难念的经？ 别提了，谁让我摊上了你？ 你摊上什么了？ 我这老伴儿不会过日子 啊， 嘴馋 哦， 整个一老馋毛。 你这么说话不对。 怎么？ 老两口怎么给人起外号呢？ 眼睛是老馋毛啊。 什么叫老馋毛？ 你看 老年人嘛，他就是爱吃点这个，爱吃点那个，嘴里边有那么点毛病，啊，馋一点， 那还是老馋毛。 哎，你瞧，我倒替他说了， 确实这样啊。 怎么样？ 人家谁的过日子不都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发完了薪之后，先买粮食， 对， 买日用品， 哎， 留点零花，剩下钱存在银行里头， 没错， 又支援国家建设，自己又能得利息。这叫一举两得。 对呀， 我们家可不行。 您家里头怎么样？ 我们两口收入300来块。 300多块钱不少了 啊。 您存多少钱了？ 上哪存的？ 银行啊。 哪银行？ 你看你们家出胡同口就是建设银行营业部啊。 我给人添那麻烦干嘛？ 怎么叫添麻烦呢？ 那可不，存的还没取得快了。 怎么取得快啊？ 挣着俩钱不够他买吃的。 买什么吃的？ 哎呦，他什么都吃啊。 他都吃什么？ 逮什么吃什么，各种的糖 啊， 开花豆 哦， 萝卜、青果糕、红果烙、炒红果、杏干面包、波饼、老豆腐、馄饨、面茶、香瓜、玉米、豆腐头、大白脸、桃子糕、松花鸡子、腊肠、香莲果馅、茄糕、可口可乐、旧辣椒。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吃的东西啊， 这叫胡吃海塞。 最可气的能吃鸡。 吃鸡怎么可惜呢？老年人吃点鸡对身体有好处。 他这吃鸡跟别人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哎呦，撒开了这么一吃啊，玩了命了，一瞅那鸡就不动窝了。 是啊， 馋到这种程度。发了心什么都没买，先出去买两只鸡。 买两只 啊，懒不色就把它炖上了。 哦， 天还没亮，我起来之后一看，一地鸡骨头。 鸡呢？ 我就问他，我说嘿，昨天晚上咱家的闹黄狼了吧？ 哦， 你再看他，哎呦，事先也没有跟你联系，我主动的，

派出所 啊、 居委会、粮店、副食店、存自行车的，连火葬场他都能借钱。 你都说悬了， 一点都不悬。 怎么不悬？火葬场怎么借钱？ 他们单位呀、啊、开追悼会，叫他参加他就去了。 是啊， 走到半道上就看你一只卖鸡的， 看你一卖烧鸡的 摆着摊啊 啊， 不是一只，哎呦，这俩车子漂亮，车上搁一大盘子，一盘子买了鸡，戳一牌子， 牌子上写着 正宗道口烧鸡。 哦， 看完了这个他动不了窝了。 是啊， 把他这大馋虫就逗上来了。 嘿嘿， 站着看更难过，一想就开追悼会去去吧。开完追悼会跟老师傅说，老师傅真给你添麻烦，我出来太慌没带钱 啊， 您借我十块钱吧。 跟人借十块？ 您要不放心没关系。 干嘛呀？ 我这有居民证。 哦，把居民证压在人那儿了。 压在您这儿，拿着钱出来了 啊， 赶紧找人卖烧鸡的，花了8.6块买了一只鸡， 还剩1.4块 买了条啤酒， 买连吃带喝，他是够残的， 就坐在马路边上就把它吃了。 哦， 愣打火葬场走回来的， 走着回家了。 走到家一进门，舔着脸还跟我说呢。 说什么呀？ 哎，我跟你说啊，你拿10块钱，赶紧去给我赎去。 赎什么呀？ 赎我那居民证去。 哦， 说那把钱干嘛了？我买鸡吃了。我说你怎么馋到这种程度？你还别提这个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说什么实话？ 我今天开着追悼会，我心里特别的难过。 怎么呢？ 你看他不是跟我对脸坐着办公，没想到就走得这么早，把孩子大人都扔下了。哎呦，这小男孩过来给我一鞠躬啊，我这眼泪扑嚓扑嚓的掉。我跟你说，我今天跟每天吃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每天我是高高兴兴的在那吃鸡，今天我心里特别难过，吃着鸡这眼泪扑嚓扑嚓，你这掉了多少对儿？ 哦， 我一听我还得认便宜。 你认什么便宜？ 得亏他难过 啊， 才吃了一只烧鸡。 他要不难过呢， 那一盘子不得归他？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咱们接着来聊聊跟吃有关的趣事。有一回啊，小何挨外头吃饭，碰见过一件挺无奈的事儿。见这个服务员开始上菜啊，一大盆拉皮端上来了，接着就是几碟什么配料啊、酱汁儿什么的。这服务员上菜的时候没留神，一滴酱油汁儿洒在小何的衣服上了。这下啊，小何可就不高兴了。 哎，我说服务员，这怎么办呀？ 怎么办都行啊。 那你说怎么办呀？ 您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 哎，那你们这儿一般是怎么办的？ 要不然我帮您办得了。 好啊， 您看啊，这是醋，这是糖，这是芝麻酱，这是酱油，这是香油。你要把这一股脑的全倒在拉皮上，然后这手拿筷子，这手拿勺，一搅和，得，先生，这就办好了，您就能吃了。 您看看这服务多周到啊！这可让小何有火也发不出来了。其实啊，人跟人之间有点误会那是难免的。服务员每天这么辛苦，人家肯定也不是故意要给小何的添堵。不过在这个张永熙的单口相声《不吃盒饭》里头，却有这么一位缺德的商人，谁要是碰上这种卖家啊，那可真倒霉了。您来听听。 有一回啊，我到广州去，到车站呢，我饿了，我一看那儿有一个小餐馆，我进去了，我想嘛，叫一个菜，弄个汤，吃碗饭，吃饱了上火车。我一看里边啊，卖盒饭。我这个人呢，不能吃盒饭，我吃盒饭呢有反应，那起化学作用。我说不要这盒饭，你给我来一碗饭炒个菜，不卖菜。您要碗呢，对不起，连我们这几个人都吃盒饭，没碗。我什么餐馆饭馆卖饭没碗，这像话吗？啊，不行，我既然进来了，我不吃到饭，我不出门。说着说，越说声音越大， 这什么买卖的，给我拿完了。哎，我这么一发脾气，有一个小伙子过来，哎，您别着急，您不要碗吗？我到后头给您拿一个去。他到后头拿一个碗来，往那一坐，我盛完饭，把这盒饭呢，把饭倒里，把这菜分开。说这没法分了，那你给我靠上边吧，盖浇饭。好，我端着碗吃，还没吃两口子，从里边出了一条狗，就往我这桌子底下就这么一坐，趴着。哎，什么意思？哦，想吃是吧？来，拨你点儿，拨给他点儿，他闻了闻，没吃，还汪汪嘟汪，哎，什么意思？哎，我说掌柜的，这谁家的狗？哎，是我们的狗。那怎么意思啊？我说吃，他咬我，说您快点吃吧，他等你的碗呢，这碗是他的。 这是张永熙带来的单口相声《不吃盒饭》。这段相声当中卖盒饭的这位可真不地道，耍了个小聪明就把顾客给坑了。不过呀，咱们客观点说，两方面都说啊，这个顾客当中有没有这个挖空心思想白吃白喝的，哎，还真有。您来听听这个相声片段就知道了，旗帜大兵和说的白痴。 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啊，说吧。 你这个人一辈子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吃啊。 说到吃比不上我。 你怎么能吃？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吃午饭的。 那咱俩握握手吧。 怎么了？ 我是专门在外面吃白食的。你说、啊、什么地方的白食最好蹭？ 这就问吧。 啊， 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 对喽，要不说是饭桶坐垫略同呢。 吃公款 啊，吃公款。前些日子啊，我在宾馆门口捡了个代表证，足足吃了3个月。 哎，什么会开那么久啊？ 甭管开什么会，我带个代表证往里头走，没人敢拦着。 哦， 前些日子有个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有个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这是老代表了。 那你要是没有代表证怎么吃？ 那就穿一身好西服、 哦、 等着过了一辆高级小轿车，下了一个老总模样的人，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在哪里吃？ 他比我饿多了，你看看。你看我跟着老总后头啊，老总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呢以为我是老总。我跟老总一块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招手致意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你骗出名了。 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好的 啊， 哎呦，这一瓶酒就值一头牛啊，一桌酒席能干一栋楼啊。大伙甩开腮帮子正准备吃呢，我喊了一嗓子，不好喽，快跑喽，电视台的来曝光喽。就听见轰的一声啊。 怎么了？ 全都吓跑了。 谁不怕？ 剩下我一个人守着15-16桌。我这顿好吃啊，吃得我胸脯子比下巴颏高出2寸。剩下的东西我折磨折磨打成盒饭，我跑到街上卖了1800块钱。 不错 啊， 但是你没有我吃的好。 你吃怎么好？ 我比你吃的刺激。 怎么刺激？ 不是我吹啊，现在城里我已经吃厌了 啊， 我吃到农村去了， 从城市吃到农村， 这叫回归大自然了。 你比我能吃。 前一下上面派了个检查团 啊， 到农村去验收小康村，检查团总共2个人，我混进去了。 俩人你都混进去了？ 这你不懂吧？ 啊， 上面是派2个人下来，下面陪他们的连我一起54个人， 一副扑克牌， 浩浩荡荡，汽车3辆， 嗯， 前面2辆小汽车开路。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 不怕被挤死？ 顾不上那么多了，唱着歌就下乡。 唱什么歌？ 我们是海虫，我们是海虫。别把我推出去！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的混碗粥啊！ 啪！怎么回事？ 轮胎炸了！ 你看，超载了。 50几个人下来，走了30-40里路 啊！ 饿得眼睛都绿了。 一群狼进村了。 我们走过那一路，连树叶子都没有了， 闹蝗虫呢。 走到小康村一看啊，总共只有八户人家。 哎呦，来了54位， 村长吓得腿都软了啊。欢迎欢迎，那种欢迎 都吓哭了。你看， 就在这几年呐、我们村成了模范，迎来了参观团，送走了检查团。我算了一算账，哎，变成了穷光蛋。今天只好请你们喝稀饭。 这是由齐志和大兵带来的相声片段，叫《白痴》。有人白痴遭人烦。有人会吃让人羡，哎，羡慕。这个吃呢，可是咱们人生的一门大学问。现在呢，就让欢欢送给您一段饮食养生的顺口溜。 盐醋防毒消炎好，韭菜补肾暖气腰，萝卜化痰消胀气，芹菜能降血压高，胡椒去寒又除湿，葱辣姜汤治感冒，大蒜抑制肠胃炎，绿豆解暑最为妙，梨子润肺化痰好，健胃补肾吃红枣，番茄补血美容颜，芹蛋抑制营养高，花生能降胆固醇，瓜豆消肿又利尿，鱼虾能把乳汁补，动物肝脏明目好，生津安神属乌梅，润肺乌发吃核桃，蜂蜜润肺化痰好，葡萄月色人年少，香蕉通便解胃火，苹果止泻营养高，海带含钙又含黄，蘑菇抑制癌细胞，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饮食健康常注意，阖家欢乐多美好。 好，希望欢欢的这段顺口溜啊，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快乐合家欢能够继续给您带来欢乐。今儿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美食有酸甜苦辣，人生也是如此。可是只要您合家欢乐，吃什么那都是幸福的。最后送给您一首周华健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我是韩健，代表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顾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往事